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把脸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中间剧场科技艺术节是中间剧场独立策划发起的第一个艺术节，将从本月中下旬开幕，一直持续到10月底。来自英国的当代著名剧作家卡罗尔·丘吉尔的作品《好几个》将作为科技艺术节的开幕大戏，于本月31号在中间剧场首演。这部剧将克隆技术之下人类如何构建自我，科技能否带人类走出精神困惑等问题带到大家面前。本月17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第5届国际打击乐节将与京城观众见面。来自中国、德国、英国、法国、美国5个国家的打击乐家和乐团将带来舞台打击乐主题音乐会，演绎来自5大洲23位作曲家的33首作品。2018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将于下月7号到10号在国家体育馆南广场拉开帷幕。为期4天的音乐季包含了4场精彩纷呈的主题演出活动，交响乐之夜、中国民族歌剧之夜、中外经典协奏曲之夜以及缤纷经典之夜燃情北京。原央视著名主持人周涛将继续担任本次音乐季的总导演。本月17、18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的舞台。这部剧特别运用了多元化的视觉元素和图像构成，以独具特色的演员服装和复杂多样的木偶类型，结合演员们精彩的舞蹈肢体动作、好听的歌曲和器乐、声光效果等，共同呈现一部好看易懂的西游故事。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原始一家人》由意大利即兴喜剧传人杰夫比担任舞台表演指导，给予表演更为丰富夸张即兴的肢体动作。澳大利亚设计师夏洛特莱恩充满西方漫画风格的舞美设计，让观众迅速融入人物情绪以及故事发展的情节中。本月17号到19号，《原始一家人》即将在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上亮相。澳大利亚小提琴家帕特里克·罗伯茨将于本月18号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一场访华音乐会，用电声小提琴演奏《卡什米尔》《初世纪》《玫瑰人生》等多首曲目。英国圣三一男童合唱团本周日将登台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英国圣三一男童合唱团是一支定期受邀登台 BBC 逍遥音乐节的合唱团，并曾于2006年在英国女王80岁生日舞会上为女王献唱。这一次他们将演唱流行、摇滚、民谣等多种风格的音乐作品。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双休日期间本市依然维持着高温高湿的闷热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35摄氏度以上，出行请注意防暑降温和遮阳防晒，老人小孩等体弱人群以及室外工作者要特别做好防暑措施。那此外呢，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大，请大家注意节水节电，住老旧小区的人群还需要对电路进行检查，排除隐患。 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是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东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50%。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晴间多云，偏东风一到二级，气温是27到30摄氏度。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要给朋友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在给大家带来正常的节目之前呢，首先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有奖品跟朋友们来分享的。首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带来的啊，由鲸鱼创意及保利演出联合出品，专为儿童打造的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即将在这个暑期掀起头脑风暴。一流的科学艺术团队精心设计的奇妙实验，一瞬间点燃求知的兴趣火花，走进科学，欢乐有趣。订票详情大麦网查询《能量密室》。参与方式呢是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演艺群英会876"，在后台留言标注"能量密室"，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就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那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有奖品，是由我们的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提供的门票4张。《能量密室》将奇妙的实验搬上戏剧的舞台，带大小朋友们畅游科学海洋，欢度暑期长知识。8月9号到11号，保利剧院与您相约。参与方式呢是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能量密室"就可以了，简单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就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赶快行动起来。那本节目呢，8月19号到11号专为中国儿童打造的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将惊喜亮相保利剧院，鲸鱼创意携手保利演出，同国内外一流的科学与艺术团队一起，将奇妙的科学实验搬上戏剧舞台，陪伴大小朋友小伙伴们一起进入奇幻且有趣的科学世界，点燃观众对于科学的兴趣火花，在不知不觉当中变身小小科学家。订票详情大麦网查询《能量密室》。说了这么多，一会儿呢我们要跟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朋友们一起哈、啊、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能量密室。那我们还有一个剧要进行观剧招募，大家也关注一下，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话剧《北新桥的海演》由张默导演并主演，同时呢联袂影视男演员李东林在舞台上携手为您讲述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传说，制造一场跟北新桥锁龙情有关的奇妙偶遇。参与方式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北新桥的海演，简单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就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赶快行动吧。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艺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那我们也观察了一下现在北京市面上的艺术节的一些方向和话题，我们最后选择了非常适合海淀的一个区域的一个方向，就是科技与艺术的这个融合。这次的选择主要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作品如何在舞台上合理的使用先进的科技技术，我们有一个来自英国的作品在舞台上使用 VR 的眼镜，然后另外的其他作品其实是回归到戏剧本质，是用语言和故事我们去讨论科技的进步对于人类生活的和社会变革的一个影响，去讨论 论科技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其实难度就在于这样的作品选择面并不是很广，然后希望能够有新的本地创作者加入到这个艺术节中。 专为中国儿童打造的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即将亮相保利剧院，精于创意携手保利一同演出，同国内外一流科学与艺术团队一起，将奇妙的科学实验搬上戏剧舞台，陪伴大朋友小伙伴一起进入奇幻且有趣的科学世界，点燃观众对科学的兴趣火花。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一起走进能量密室。 北京时间20: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朱红。今天我们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能量密室，我们换一下。首先咱们把这个专家请出来啊，原来都先请导演，我觉得这戏呢还得先请专家。欢迎我们的科学总监陈征，你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物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物理老师，我叫陈征。 幸亏没给我这么一大溜，一会儿你多自己介绍啊，忒长了。但是的确是非常非常厉害，也经常来我们这儿做节目哈，跟我们讲叫照亮科学深处啊。今天我们一起要听陈老师啊好好的跟我们讲一讲。的确能量密室它有科技含量是吧，把导演请出来吧。我们欢迎导演刘小艺，你好。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小艺。 哎，小艺呢，我觉得你产量真的很高啊，我感觉每个月你都有一部新戏啊。原来我们看过你的儿童剧啊， 对， 肢体剧，对吧？ 对。 然后这回做科学剧是吗？ 对，是也是第一次尝试， 哦， 特别好玩， 是吧？ 新鲜。 嗯，好，那我们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演员王刚，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大家好 啊。然后把这个话筒一会儿离近一点哈啊，这样吧，导演先说一说吧，就是能量密室怎么就跟科学有关联呢？ 它其实是这个戏是我们的编剧也是一个科学家出身的， 哦， 然后他是， 哦， 英国人， 嗯， 然后他自己是喜欢歌剧， 嗯， 然后后来去做了歌剧的导演， 哦， 然后他等于说有两个身份，然后后来我们就找他给我们写了这个剧本， 嗯， 然后他是讲一个科学家， 嗯， 然后他想寻找一个科学助手， 嗯， 来接替他的工作，然后他好跟他的爱人去环游世界， 嗯， 然后通过这个找助手的这个过程，把他实验室里面的一些实验， 嗯， 然后来解答人们生活中的一些秘密， 生活中的秘密， 一些自然现象啊， 哦， 和一些很奇特的现象啊，我们通过物理实验、舞台的实验， 嗯， 让观众明白，哦，原来这些现象是这样产生的。 哦，那问一下陈老师，在这个戏里是真有实验吗？ 如果没有实验我就不会坐在这儿，因为我本身就是，做物理实验的， 就是直接在台上做实验。 嗯，对，这个事儿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 哦， 作为一个物理老师倒是参与过一些电视节目的制作， 嗯，对， 但是电视节目和舞台剧这是两个概念。 对， 舞台剧可是现场直播， 是不能出错。 我经常跟导演们讲， 嗯， 就是科学实验啊，失败是常态， 嗯， 成功是偶然， 嗯， 但是要做舞台剧这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所以压力极大。前两年其实有人跟我聊过这事儿， 嗯嗯， 始终就不敢答应这个事， 不敢答应。 但这一次呢，也不知道怎么脑子一热就跳到这坑里来了。 我能了解一下咱们这里面都有什么样的生活秘密等待用科学实验的方式来揭秘吗？ 其实你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科学的秘密，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哈， 嗯， 我们不剧透剧里边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嗯， 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可以做这么一个尝试， 嗯， 家里如果有蜂蜜， 嗯， 拿勺子舀起一勺蜂蜜， 嗯， 舀起来，然后慢慢的把它倒回瓶子里去， 嗯，嗯， 你会看蜂蜜越变越细，越变越细，越变越细， 嗯， 当它落回那个瓶子里的时候，它会打转的， 嗯，对。 它不是直接这么落下去， 嗯， 而是打着螺旋下去， 嗯，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想过吗？ 不知道。 我想过，我的确想过，就是因为我觉得挺好玩的，有时候就特别是那种就，但后来吃这种液体蜂蜜吃的少了，就原来那时候就吃，现在吃固体哈。 对。 原来吃液体，哎，我觉得倒下去的时候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为啥它不掉在一个点上？ 这个现象其实非常神奇，这是前年的国际青年物理学家竞赛题。 哦， 全世界的青年物理学家都要研究这个问题，到今天其实还没有拿出一个统一的答案呢。 哦，还没有统一答案呢，就不知道为什么是吗？ 其实有很多说法，比如说这个大分子之间的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者流体的一些震动导致的。那么我说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其实就是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我们可能每天都接触的事情，但背后有非常深刻的科学道理，只是我们没有关注而已。 嗯。 哎，就前段时间就大家特别关注哈，其实用这个俗话说叫隔空取物哈， 嗯， 然后大家就讨论的就热火朝天。我记得有一天来了一个物理专家，然后我们那个饭局就变成了隔空取物，就是那应该叫什么原理来的，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说到底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算物理范畴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个层面的隔空取物，因为这两年因为这个量子通信的实现，导致大家好像对这个量子纠缠呢就越来越 量子纠缠，对 对。但实际上这件事儿，我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入坑，因为如果你没有很好的科学素养的话，如果用语文的方式讨论量子纠缠，这样很容易陷入一种执迷。 嗯，明白。就是说就是物理学家之间他们讲的那些话呢，咱们不能普通用语文这个看字面的方法是吧？ 对对对， 来进行理解。 对， 就那天我是听得云里雾里的，但是我觉得好神奇。 不过我觉得有一件事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是有帮助的，就是目前量子这件事儿还只在光上面能够实现。所以大家如果听到什么量子保健品，量子这个量子那个，这些东西 都是假的， 大家都不要轻信 啊。这太好了，我觉得今天这句话特别好。 就像前些年什么事儿，大家前些年炒纳米 对， 什么是纳米，无非就是十亿分之一米就是纳米嘛。 对对对对 对， 小嘛啊， 对，它就是小，当它小到一定程度，它的这个更多的原子都在表面上，而不像我们一个人这么大，实际上更多的原子是在内部的。 嗯， 那个时候它会有些不同的性质。 嗯， 那是纳米。 嗯， 结果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什么 纳米技术，这纳米技术那。 对呀，就是纳米这个纳米那个，然后后来是基因这个基因那个。 对。 今天呢，就是量子这个量子那个。 嗯， 请大家注意，今天量子通信只在 光， 只在少量的光子上能够实现。 哦。 所以宏观体系基本上不会有这个现象。 这告诉大家，这是量子茶，这绝对不可能啊！ 对， 量子的食品， 对， 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 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注意，不要上这个当。 哎，我问一下，就是问一下演员吧，王刚，就原来你就对于刚才陈老师提到的哈，就是包括我们在舞台上呈现这些物理的实验，你都有所了解吗？ 没有。 觉得神奇吗？ 神奇。 你给我们举个例子吧。我觉得应该不怕剧透，但你可以把后面的结果给它攒住。就之前都有什么实验？比如说你觉得哇，不会吧？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剧当中有一个很小的装置，但是它可以制造非常规模非常大的闪电。 哦， 嗯， 我昨天看了那个最近那个叫什么剧来，《延禧攻略》，然后里面就有那种，当然它是神话了啊，就一个。方术哦，不对，狄仁杰那个电影里边，要有人在里面就是用，就是呼风唤雨在里面，就是生造闪电。 嗯， 我觉得哎呀，我觉得电影是挺厉害的哈，这个特效做的真棒，又真的是吗？ 对，这是真的。 哦，是吗？ 吓死人！ 对， 有闪电能做出闪电来， 真的闪电。 哦， 这个闪电，这个闪电是非常厉害的。 是的。 这个实验是整个所这个剧目里所有实验里我的心理压力最大的一个， 就必须得闪电得出来呀、啊、 因为那真的是真的不是担心它出来 啊， 而是要保证它安全 安全。 对、 哦、 那真的是 电的人 人造的 人造的闪 电。对， 哦，真有这么回事啊。 对啊， 真的。 因为最近那个徐克导演的狄仁杰断案 里面就有那个说，然后皇帝说了一句，这都是江湖术士的小把戏。我还想呢，那还能把戏还能造出闪电来？哦，原来真有这么回事儿哈！ 啊，确实有这个。 不好意思啊，今天我觉得我有点傻白甜的意思啊，这对不住大家了。因为小时候物理的确学的也不太好，所以呢，的确对于物理呢是怀着非常非常崇敬的这种心情在哈。因为小时候就学文科了，就因为物理化学不太好啊。但的确像陈老师说的那样，物理就存在我们的身边的方方面面。那我问一下小易了，这么多好玩的实验，对吧？那它怎么样能不像一个节目呢？对吧，你得是一个剧，要不然我就说，哎，我们今天这个卖的票是什么呢，我们带领大家来看一些这个物理实验。 其实这个戏最主要就是物理实验， 嗯， 但是我们是拿故事给它穿起来， 嗯， 编剧非常巧妙的把这些实验用一根主线给穿起来了， 嗯， 然后一个一个一个的穿在故事里面， 嗯。 我们排起来的时候，其实故事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演员来说都很容易。 嗯， 一到做实验，我们天天练的都是实验。 所以王刚，你现在就是不光是个演员呗？ 嗯，也是一个实验操作员。 你觉得怎么样？你现在的成功率是多少？ 成功率是100%。 哦。 但是我们真的是用生命在演戏。 是真的，我们台上不光有闪电，还有爆炸。 哦。 真的爆炸，啪！特别炫， 嗯， 然后也是用一些生活中很常见的东西制造出来的爆炸。 哎，陈老师，您在选择这些实验的时候，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首先第一原则是安全， 安全啊、嗯， 对，这是第一原则。 因为刚刚我听的还有点害怕啊，这个我别说到最后大家不敢看了。嗯、 这个第一原则是安全，因为搬上舞台，它不像就是凝固式电视节目， 凝 固式电视节目也是安全性是没问题的， 对。 对，但是对舞台剧来讲，第一要安全，第二。还要保证就是演员经过培训、 嗯、 经过训练以后、 嗯、 他能够熟练的操作、嗯、就不能太复杂。 对。 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嗯， 实际上这个选择实验是我们和这个制作团队在来回推敲的一个过程、 嗯、 就是故事很重要。 嗯， 其实我已经看了几场彩排了，我觉得、 嗯 很打动我，我觉得我这坑没白跳。 哦， 就是什么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讲，你觉得物理好像很远的那种感觉。 对对。 那作为我们物理老师来讲，我们想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大家拉回来。 嗯。 就不要觉得这个科学离我们很远。 嗯。 其实科学就在我们身边。 对。 那么这个剧我觉得对我来讲冲击很大的就是我自己在那儿、 嗯、 这些实验都是我做的。嗯、 对。 都是我设计我做的，然后每一个细节我都知道、 嗯、 但我还是能够津津有味的把它看下来。 嗯。 而且在期待它下面会发生什么。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会学点东西。 对， 就是、我如果用这种方式去上课，我想， 嗯， 这样的课就会少一点学生的流失。 真的是个好老师啊！我不知道接下来算不算这个题外话哈，小易，我不知道你当时为什么说要想到做这样的科学实验剧，就是我们比如说很早很早以前我们在看一些国外的电影也好，电视剧的也好哈，就国外很多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各种各样的实验，就是老师会带领他们一起做。各种各样的实验，那么当然肯定是从物理实验开始了，因为化学实验它毕竟它有各种反应啊， 有些 要求，都是从这个实验开始的。就当然这么些年来哈、啊，咱们国家这个发展越来越先进哈、啊，孩子们接触东西越来越多，你就觉得就是好像很多的国家是非常重视孩子对于科学的探索的， 嗯。 小易，你当时为什么想要做这么一个科学实验剧？是有这方面想法吗？让更多的中国的孩子爱上科学？ 其实，我觉得我们最终做这个戏的一个最终目的是让、 嗯、 小朋友或大朋友能够发现他自己体内所暗藏的探索的精神。 嗯， 其实我们最主要是激发小朋友能把他生活中的对未知事物的探索的这种兴趣给激发出来， 嗯， 他发现，哎，原来做实验可以这么好玩， 嗯， 包括艺术，其实艺术和科学是分不开的，我觉得， 嗯， 就艺术也需要探索，一直是一个探索，然后科学更，他通过科学能够更好的、更容易接触到， 嗯， 哪怕身边一张纸或者一个打火机，他就能接触到，哦，原来可以创造出很多不一样的情境，然后他可以通过一些物理的简单的实验能够发现，哦，原来生活可以这么好玩， 嗯， 他会对这个东西充满了兴趣，然后他对他以后的生活学习， 嗯， 他就会 有更多的乐趣。 嗯， 然后对于科学来说，他会觉得哦，原来科学不是那么那么样的，离我们那么远。 嗯， 在离我们生活，就陈老师一直跟我们讲，科学离我们的生活，就是生从生活中来。我们所有的科学实验都是为了解释我们的生活，是这么说吗？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科学实验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觉得小易在之前我们一次活动的时候，他讲的一个话特别打动我。 嗯， 就是好奇心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 嗯， 但想象力并不是。 嗯， 想象力来自于你的经历，你的经验。 对， 对吧？ 对。 那么我就那天听小易讲这句话呢，我就感觉突然点醒了我。 嗯， 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孩子好像学就是一旦遇到数理化这些自然科学的东西，它就有一定的感觉，有点难，有一定的距离感。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嗯， 因为种种原因吧，我们更多的这种教育也好，培训也好，它是通过书本和这个文字语言来进行传授的。 嗯， 可是书本文字语言的这些东西其实是先提炼了一遍的，它是抽象了一遍的，然后孩子们没有那个对自然现象本身的那个认识，然后当他拿着一个抽象的东西，然后让他想象还原回原始的那个自然现象是什么样，他还原不回去。 对， 那么科学实验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把这些抽象的知识也好，规律也好，方法也好，把它还原回自然现象本身那个样子，然后给大家一些直观的感受，那这个时候你才会有想象力。所以这点我觉得还挺受小易的启发。 哎，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好，就是好奇心一定是与生俱来的。 嗯， 说对什么不懂的东西有好奇，但说我开始有想象力的时候，一定是说我经历了某些东西，或者说我经历过很多，就是我看更多的书，对吧？然后我看更多，我经历更多的事情。 就像小朋友，你问他，这个原型像什么？ 嗯， 他如果看过太阳，看过轮胎， 对， 看过盘，他只能说哦，像太阳， 嗯， 像盘子，像轮胎， 对， 他没有看过更多。比如说，他如果他没有见过篮球，他没有办法想象出这个圆像篮球， 对，对， 他没有办法想象出圆形，像一个黑洞，因为他没有见过， 对， 所以他的视觉经验能决定他的想象力的联觉。 对， 当你没有足够的精力的时候，就不要去轻易想象量子纠缠。 我明白了，这也回到我们刚刚那句话了哈，就是说我们可能就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知识，然后丰富我们的想象力啊。就是说有人说，哎呀，你语言比较匮乏，语言匮乏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读更多的故事，没有读更多的知识，所以导致你语言匮乏。 对， 想象力匮乏也因为你没有看到更多的世界。 对 对 对吧？ 对，这个李政道先生有句话叫“科学和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嗯， 这话讲的非常的有道理，就是实际上它都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嗯，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就是科学是什么呢？是我们对世界的本着客观理性的这种视角去观察世界，去解释世界的一套体系。 嗯， 艺术是什么呢？艺术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内心外化的过程。 嗯， 我有时候这么描述这件事儿，科学和艺术是两个方向。 嗯， 科学呢是把客观世界投射进我们自己的主观世界。 嗯， 而艺术是把我们的主观世界外化到客观世界去。 啊，说的真好。总结真的到位啊， 哎， 科学家就是不一样。今天节目当中呢，给朋友们带来的是能量密室，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那么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块来聊一解神秘的科学。 专为中国儿童打造的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即将亮相保利剧院，精于创意携手保利一同演出，同国内外一流科学与艺术团队一起，将奇妙的科学实验搬上戏剧舞台，陪伴大朋友小伙伴一起进入奇幻且有趣的科学世界，点燃观众对科学的兴趣火花。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一起走进能量密室。 一根筋，妈妈骨头迷，儿子爱幻想，侄子总捣蛋。当危机来临，原始一家人齐心协力，化险为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原始一家人》8月17至19日，爆笑来袭，订票665000。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专为中国儿童打造的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即将亮相保利剧院，精于创意，携手保利一同演出，同国内外一流科学与艺术团队一起，将奇妙的科学实验搬上戏剧舞台，陪伴大朋友小伙伴一起进入奇幻且有趣的科学世界，点燃观众对科学的兴趣火花。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一起走进能量密室。 北京时间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欢迎一下我们的这次从这边开始，导演刘小艺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小艺。 哎，欢迎一下我们的演员王刚你好。 大家好。 科学总监陈正老师，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再说一遍吗？ 对对对对对。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物理国家级实验示范中心的物理老师，我叫陈征。 您那儿都做什么呀？听着还挺高端的。 我们主要是做大学物理的教学，然后在这之外呢，也是在这之外，就是所有跟科学传播、跟科学相关的东西我们都做。 也是有很多的实验室吧？ 我所在的那个实验室呢是就是最早一批国家级的示范中心，然后我在一个具体的叫演示实验室的这么一个实验室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小科技馆。我们那个实验室大概有200多个实验项目。 200多个， 而且我们那200多个实验项目大概70%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所以这次我们这个舞台剧《能量密室》的这个舞台剧里面有很多是我们实验室的项目吗？ 不完全是，但是因为实验室它的那个应用场景导致了它适合它的是那样的东西，上舞台的会有另外一些东西，但对我们来讲科学实验就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哎呀，这个您小时候就特别好奇啊，您小时候就特别爱鼓捣这些吗？ 我们家钳工家庭出身。 我 经常跟他们吹牛，我说我可能是物理老师里比较好的钳工。我在天津卫视的那个去年的今年的五一特别节目上给他们表演过，用一个台钻在生鸡蛋上钻孔，把壳钻一个孔，然后里边的膜不破，我给他们表演过这个。 太厉害了。 但是因为这个，因为挑战者 表演这个项目，然后我上去也行，于是我这段就被砍掉了。 所以小时候应该就非常喜欢动手， 对 吧？ 对对对，因为做实验是一种让你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特别有意思。 您还记得就是你最兴奋的，就是在你小时候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啊，最兴奋的一个实验是什么？还记得吗？ 这个已经记不得了。我兴奋的就是我只要拿起什么卡尺啊、钳子呀、螺丝刀啊，我就兴奋， 就高兴。 然后后来开车床兴奋。然后像车前，我想想啊，我经常跟他们吹，我会，比如说家里边要装修，我会电工、管工、木工。但油工和瓦工不行。 我觉得现在此刻应该是大量的女性同胞特别羡慕她媳妇儿，是吧？家里啥活都能干，停电也不用找人， 是吧？但是我爱人实际上对这点非常不满，就是我总没时间给她干。 看来这会不重要，是吧？必须得干才重要，是吧？ 对 哎呀，太可爱了。 看来陈老师，你刚才说那个，我们戏里面有一段，就特别像您刚才说的， 哪一段？ 就是我们那个科学家在戏里面是，只要他的电话铃一响，门铃一响，就是有人来找他解决问题了。他每当听到那个门铃的时候，他都特别的兴奋，任何事情都全部放下，然后突然说又有人来了，他就会特别兴奋。看来我们真的是这个 找对人了。 对，看陈老师这个状态，是我们就是这个科学家状态是特别对。 哎，王刚在里面演的就是这 科学家 吗？ 老科学家 啊。你说一下你演的这个角色吧。 我这个角色是一个60多岁的老科学家了，他的性格特别的古怪。然后 你看看，你说人陈老师古怪。 这个古怪是导演后来调的。反正有点不修边幅。这个人性格色彩非常的丰富。但是我到现在可能还没有达到导演的要求吧。 很好，非常好。 然后导演对这个角色的肢体、性格、外貌、包括台词都有很高的要求。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很难塑造的角色。 对，我挺能理解的，小易，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大家来看的时候觉得它是一个戏。就是这个实验是存在戏里面的。 对， 就 如果说王刚他要是演成真正的一个做实验的人了，这就错了。 对， 就没有戏剧色彩了。 对， 就王刚一到这个演戏的时候吧，就挺棒的。一到做实验的时候紧张了，然后回来了，就成王刚自己了。哎呀，是吧？那个把人物都给丢了。 是， 一开始会有这种情况吗？ 一开始会紧张，尤其是我们的陈征老师总是在强调我们这个实验非常的危险，你们一定要注意。然后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手都会抖。有一次连排的过程当中，我拧那个瓶盖。拧一次掉一次，拧一次掉一次，因为我怕在我手里爆炸呀。所以我就特别紧张。但是后来因为导演要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实验做得非常熟，每天都要做一遍，后来做熟了就 不紧张了。 对对对对， 陈老师，你这让演员都紧张成这样了，你干嘛选这么危险的吗？有那么危险吗？ 它真的很危险 啊！ 要用的这用的东西，用的东西就是对于观众来讲很安全，但是对于距离它几乎可以说是零距离接触。对于这些演员而言，如果不按照流程去操作，那就会对他自己产生一些影响，对吧？ 这个演员太不容易了，我觉得原来记台词儿就挺不容易的，记台词、记走位、记对手的词儿，是吧？ 对， 记表情、记动作， 而且他们在 还得记这个做实验的 流 程。 他们在记台词的时候特别痛苦，一开始，因为说的那些科学术语都是可能此生第一次听说，然后很 拗口 ，然后又，诶，这说完自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然后还要去问陈老师，陈老师，我们这个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要是 那，我觉得让他举个例子吧，王哥，哪段？ 举个例子，比如说谈到光学这个实验的时候呢，会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光线的波长，可见光当中的光线，由于波长不同，被分成了不同的部分，而每一个部分又根据波长不同，分成了不同的颜色，就是。 这还是简单的， 这是简单，这我都听得懂。 对， 这是属于初中物理。 对，但是后来我们的导演把这个台词变得非常的简洁，然后让观众或者是孩子一听就能明白。 而且我们是图解，很多时候 对， 边用形体表演边说，让观众能看，还能听知道，哦，原来它是这么一个道理。 嗯， 能看见，眼睛能看见。 对， 这个从编剧的角度讲，和导演还有演员的角度，其实挺难的，因为。科学的内容呢，它和一般的这个文学的内容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科学的内容需要循序渐进。 嗯， 就是你要想知道一个东西，那它前置的那些知识， 嗯， 在它之前你必须拥有一些基础。 嗯， 但是作为舞台剧呢，这个孩子有可能是一年级，有可能是五年级， 嗯， 有可能是初中， 初中， 有可能是高中。 对， 他们的知识基础呢，差距非常大。 嗯。 那你到底应该按照哪个程度去设置这些相应的细节？ 对， 这其实是个特别挑战的事情。 真是，因为你要是太幼稚了吧，你也不知道那个大点的孩子， 对， 说这么简单，你还跟我说， 对，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得让他觉得好玩儿， 对， 就是我懂，但是你们这么演着，我觉得有意思， 对。 啊，真的是特别不容易。 就是他来看戏的，小朋友，他有的这样，你看说波长是初中物理，我们大家都知道，红色长，然后蓝色短， 嗯， 但是他可能幼儿园小朋友他可能不知道， 没错， 小学生他可能不知道，哎，我们就需要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让他明白，还得对这事儿他感兴趣， 嗯， 而且他知道哦，以后看见红灯了，为什么红灯停是要用红色，他都能知道， 对。 觉得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边， 嗯， 在孩子们心里边埋一颗种子， 嗯， 然后在适当的时候让它发芽， 对， 不一定现在就让它发芽。 没错，就不是说我们看完这剧我就成物理专家了，这不可能。只不过我们用这几个物理实验，就是，哎，把大家心里这种心中的那点这个小欲， 对对对对对， 小好奇心给勾搭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主持人说那个对，因为我们经常， 嗯， 我们在开科普的讨论会的时候， 嗯嗯， 我也讲过这个事儿，就是科普其实有一个悖论， 嗯， 就是。每一个站在台上讲的专家都经历了十几二十年甚至更长的专业训练， 嗯， 然后你凭什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让台下的人懂了呢？ 嗯， 如果他懂了，到底是他有问题还是你有问题？ 我学这么多年，我这么几十年在学， 然后 怎么就懂了呢？ 对，所以就是科学的东西它不是禅宗，它不是， 嗯， 十年苦修不如一夕顿悟。 嗯 嗯，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孩子们埋一颗种子，然后保持住他们对科学的这种好奇心。 嗯， 然后在他们这个未来的学习好、人生也好，某一个阶段， 嗯， 哎，突然想起来啊，这原来就是当年我看到的那个东西。 对 对, 对， 这个状态就对了 啊。或者说，原来看上去很普通的东西，他发现里面有奥秘。 对， 或者说。我们通过我们的实验告诉大家，其实有时候世界不是我们想象那个样子。 对，我觉得 这是比较重要的。 对，我觉得就是刷新认知嘛，无非就是两样。 嗯， 一个是看起来特别高精尖的东西， 嗯， 原来它使用了我们非常熟悉的道理。 嗯嗯， 或者是我们身边那种非常非常平常的现象， 嗯， 原来它背后有那么深奥的东西。 对。 我觉得就是这两者这两样东西始终都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 对对，那天就说个题外话，看一本书叫《哲学的智慧》啊，就是他就在讲什么样的人就适合学哲学啊， 嗯， 说就是那种对于世界保有怀疑，就对这个事情本身一个既定的是保有怀疑态度以及研究态度的人适合学哲学。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这种非常忙碌的状态下，或者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比较麻木， 嗯， 就比较叫接受，就是一直接受，但是失去了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或者失去了对于很多事情的一个质疑。其实这个质疑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对于一个人来讲，特别对于孩子来说。 我觉得对我们所有人来讲，嗯，就是最快乐的时刻其实是什么？是为什么呢？啊，原来是这样的。 对，而不是说哦，你告诉我是这样的，哦，行，我学。 嗯， 这个就是没有刚才陈老师说的那样更快乐。 对， 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哦，原来是这样。 嗯。 尤其是你通过自己的观察， 嗯， 通过自己的分析， 嗯， 得出了一个结果。 对， 这个结果也许并不是最接近的， 嗯， 也许并不是最精确的。 是， 但是当它大体上 方向是对着的时候， 嗯， 你都会觉得无比的兴奋，这种状态。 对对对， 对吧？ 每次和陈老师在一起，只要比如说吃饭呀，或者是陈。这只要从在一起开始，陈老师只要任何事情，陈老师都会用科学的方法给我们解释一遍，就感觉在一起的时刻，我们就一直像十万个为什么啊，为什么？然后哗，陈老师讲一遍，我过一会儿，哎，这个是什么什么啊？ 为 什么？陈老师哗又讲一遍，你就一直在听他讲，就特别有意思。 我也说个题外话哈，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学科之间的，有时候大家相互调侃，就是我们经常讲，我们学物理的呀，和这个比如说学动物、学植物的，有一个重大的区别是，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植物，你问一个植物学家这是什么，植物学家告诉你，比如说这是松树，这是柏树，是吧？物理学家是这样的，是这是怎么回事？不但要告诉你这是什么，还得告诉你为什么。比动植物学家要多一个工作，就是告诉你是这样，然后还得告诉你为什么是这样。但是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我觉得比如说哈，借今天这个平台，我经常跟大家讲物理，大家觉得很远是吗？但是你记住，我今天教你一个词儿，这词儿保证你这辈子少上一半的当。 你是吗？呀， 两个字儿， 赚了。 守恒， 守恒啊！ 你只要记着"守恒"这两个字，你这辈子少上一半的当。 什么意思？ 我大概能理解， 就是物质守恒、能量守恒、电荷守恒等等的守恒。你只要记住这两个字，你这辈子少上一半的当。比如说水变油啊，这种当你就绝不会上。对吧？真的。大家记着，到今天，我还无数次的见到类似这样的故事。 比如说您再给我们再提示，就是守恒，还有就是 能量守恒。 能量守恒， 对，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话合不合适哈，就前年我们有一种杯子，我不说它叫什么，有一种杯子，然后它宣传的就非常神奇，这个倒热水就能变成凉水，倒凉水就能变成热水，然后当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那这东西如果一个就是放了一晚上的杯子放在那儿，你第一下必须倒热水，你如果第一下不倒热水，你倒一杯冷水进去，它一定不会变成热的。你如果不断的往这杯子里边倒热水，那再不断往里倒热水，第二杯、第三杯，最多到第四杯，这个杯子倒进杯子里的热水一定不会变凉了。为什么呢？能量守恒啊。对吧？你不管它用它吹的多么神奇。你的能量从哪来？你让冷水凭空变成热水，你的能量从哪来？我有时候开玩笑讲，我说你这东西要这么神奇，你就不在这儿卖杯子了。你领诺贝尔奖能领好几个，你解决世界能源问题了。 对， 是吧？ 所以刚刚陈老师提示大家，就是别上当受骗，对吧？如果再引到社会学上来说，我又要说题外话，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不要相信，这一样是能量守恒，就是您没付出，你非得觉得这东西天上掉下来的就该你得，这就容易出问题。 对 啊，同样我觉得也双引号的能量守恒是吧， 那就是守恒嘛， 守恒。 对， 对， 我们这个宇宙，就是我们这个宇宙的第一法则就叫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守恒，动量 守 恒，能量守恒，角动量守恒，电荷守恒，各种各样的守恒。 对，就是 本宇宙第一法则， 宇宙第一法则，一定记住守恒，就少上很多当啊。哎，咱们在整个剧里面，咱们一共多少个实验？这么多？ 大概十个上下。 十个。 十个上下。 我们现在还在有的还在，可能会增加或者是减少。我们因为考虑时间的问题。 我看到我们的演出时间了，是 8月9号至11号， 在保利剧院。 保利剧院。 在这么大的剧院。 因为是个大剧场的戏 呀，这个没想到。 哎， 当时为什么会在选在保利剧院呢？ 因为保利也参与了这个项目的制作。 明白明白。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其实算是挺实验的一个剧，它是实验的实验剧。 对 对，因为以前我是没有见过这种真正在舞台上做实验。 对，做这戏其实我当时我们准备做这事儿的时候也特别的冒险，因为没做过，所以我们还找了另外一个好哥们跟我一块来导这个戏，我们俩都射手座，就对这个比较新鲜感，对， 然后你就发现，因为创作这个戏的时候，它还不像平常的戏，它的分工很多，它有专门的科学团队，然后有安全团队，然后有演员团队，然后我们俩的工作量，如果按一个导演来工作的话，根本吃不消。然后我们俩就是分工，有人专门负责排戏，有人专门负责把戏跟科学揉一块儿，然后有人专门负责定着怎么制定工作流程、演出流程、安全检测，然后实验员，我们还有专门陈老师的团队在每天在演出现场的旁边，给我们做就是监制，就是每天电呀，然后水呀，然后一些化学的试剂呀，都要做安全的测试和检查，保证演出的安全。 对，吴刚现在还怕吗？ 现在不怕了， 好多了哈。 已经很好了。 就没不是喊吴刚了。王刚， 王 刚啊，就现在已经非常熟练了 啊。对， 我觉得王刚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 啊， 一个文科生，一个演员，是吧？短短一两个月时间，他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科学传播的这个科学传播的这个 使者 角色，对，使者，对，而且他自己其实也已经变得很专业了，所以科学跟大家并不远。是吧？ 对， 那里面我们还有一段戏是，解释百慕大为什么会沉船，船会沉。 哦， 那段王老师演的特别逗，他自己又演船长，又演水手，然后又演船只，然后又演科学家，然后给大家解释百慕大为什么会沉船。 哎，咱们这个戏一共多少个演员？ 一二三四，哎呀，五个演员。 五个演员。好，演员数量不重要。 四个演员， 四个演员， 四个演员，还有一个安全员。 哦， 对， 安 全员。 那问一下那个王刚哈， 哎， 就是，你演完这个戏哦，因为王刚演过很多舞台剧了啊，这个戏应该是很特别的一个戏。 是的。 啊，就比如有的人会觉得，有的人会，比如我接触了一个东西之后，我就对这个特别感兴趣。你演完这个科学实验剧之后，有对物理感兴趣吗？ 有。 是吗？ 真的有。 哦。 就是。这个戏其实帮我也了解了我以前很多特别想了解但是不知道去哪儿了解的事情。 你看后悔上文科了吧？师姐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倒回去啊，我找陈老师上理科去。 是。 你会想着说再做别的物理实验吗？ 会想到，比如说这个戏里有很多，我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主持人，您知道我们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吗？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哈？ 对，在风景日丽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天空是非常蓝的。 还真是咱们身边就没有想过的问题啊。 对， 我看到剧本的时候，我第一次哇，这问题挺有意思。我身边的事情， 对， 没想过。 我没想过。 对，其实有很多人想过，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知道为什么也就不了了之了。 对。 但是我们这个能量密室这个戏呢，就可以告诉你们是为什么，很简单。而且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的天空为什么又是红色的呢？ 来看戏都能知道答案。 得。就成个小傻子的这期节目做的啊。 你如果有机会上火星，你会看到火星上的落日是蓝色的。 哦，好美啊。我们能等到上火星那天吗？ 我觉得 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每次说去火星上看一看，寻找第二个故乡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能火的那一天吗？ 其实不用上火星来看这个戏，就完全明白这是什么原理。 就很奇妙的一个世界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就是放下手边比较繁重的这种生活哈，然后去了解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么奇妙的世界，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人很难得世上一遭啊。我当时最给我是感触的是，在十几年前我去一趟科技馆，去过一趟天文馆，当时是带听众一起去的，算是福利，主持人带着去玩。然后呢在科技馆转了一圈，还觉得哎好奇妙哈，在里面做各种各样的实验。哎，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去科技馆看看啊，在西直门。然后呢去天文馆看了一个4D 的片子，当时天文馆刚刚建成，看完以后出来我好悲观啊，就觉得地球就是一粒尘埃。我说我算啥？哎呀，出来我就哭啊，你知道吗？ 这个观众们可以去搜两张照片， 都是卡尔萨根这个书里边提到的，一张叫蓝色弹珠， 嗯， 一张叫暗淡蓝点， 哦， 大家可以去搜这两张照片， 嗯， 这就是我们的家园， 嗯， 在历史上所有的王侯将相， 嗯， 所有的悲欢离合， 嗯， 所有的伟大的平凡的，所有的故事，所有的爱恨情仇， 嗯， 都在那颗暗淡蓝点上。 所以有时候就觉得，有时候觉得人好渺小哈，啊，还是应该就是叫快快乐乐的生活，然后保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 对 啊， 对，说不定你就和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连接了呢？ 对呀， 比如说这部剧， 嗯， 对我来讲，一个物理老师竟然有一天会坐在这么一个演播室里跟大家聊这么一件事儿， 对， 对吧？ 嗯， 那个这部剧的编剧。英方的编剧到我的实验室来，我们交流的时候， 嗯， 然后站在我们实验室墙的一张照片前面，指着那张照片， 嗯， This is my grand grand uncle。 哦，是吗？ 对， 那张照片你知道是？你知道那张照片是谁吗？ 谁？ 迈克尔·法拉第。 这么巧。 他指着那张照片特别激动，然后我们两个人站在迈克尔·法拉第的照片前面合个长影。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神奇， 真的很奇妙的缘分哈，啊，很好玩。那我们再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呢是有奖品的。今天说了这么多，大家是不是很想去看啊？我们这个奖品呢，有我们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提供的门票四张，《能量密室》带大小朋友们畅游科学海洋，欢度暑期，长知识啊！8月9号到11号是在保利剧院与您相约，演三场吗？ 四场，嗯， 星期六下午还有一场。 对 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能量密室"，简单的加上您的参与的心愿，一定留下您的姓名还有电话，就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而且我们之前还有招募，我们的主持人会带领我们这些大朋友小朋友直接到现场一块去观看这部戏啊。那最后的时间，三位再邀请一下各位听众吧，好不好？ 好 啊，小易 啊，感谢和欢迎所有来剧场看我们这个能量密室的小朋友，你们一定要走进剧场，然后来看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科学实验的演出，然后会让你对身边的奇奇怪怪的事情，产生更多的浓厚的兴趣，然后特别的好玩，一定要来看。 嗯，好，谢谢吴刚啊，王刚。 听众朋友们，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很多关于这个世界很奇妙的原理，而且呢你又很想通过非常娱乐的方式来了解，那么一定要来看我们的能量密室。 好， 这真的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剧。 好， 这部剧啊，它真的是一部非常非常完美的寓教娱乐的东西。它你当你坐进剧场的时候，当你坐进剧场的时候，你是在和台上的演员一起去探索世界，而不是来上一堂科学课，这是一个让我觉得特别兴奋的事情，欢迎大家一块儿来参与这个探索。 好，那以后是不是如果这个戏成功的话，陈老师还会一起合作再做其他的那些实验？ 我觉得那天有个朋友来看完连排说，哎呀，我觉得你们这个可以做系列。 对啊，我觉得 这个 是 对，这一次是科学的，然后下次可以把科学，比如说做化学的，然后做物理的，然后做电的，然后做光的，就是把它细分到每一个。 再细分啊， 对。 但我觉得其实一开始都不用那么细，我们就是能量密室一、能量密室二，然后再加一个什么主题之类的。 对对 对，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啊，没必要非要分成学科。 对 对, 对， 世界本身是整体的， 嗯， 我们也没必要人为的割裂它。 好了，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朱红，接下来是听听堂耳朵，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再见了，拜拜，晚安。 2月17日至18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复杂多样的木偶类型，好看好玩的肢体舞蹈，让经典《西游》好看易懂。